这是来自罗大佑的恋曲系列的第一部曲，叫做恋曲1980。这里是专门为你放送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彭羚的这首非常著名的代表作品，这也是张宇的作曲。张宇后来自己也演唱过这首歌，但是用女生来演唱的话呢，更多了一份楚楚动人和让人怜爱的感觉。来自彭羚，囚鸟。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这里是在路上陪你一起听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专辑当中的一首充满了中国风情的歌《没有你伤心》。接下来是动感十足的歌曲，来自伊能静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悲伤朱丽叶》。 你常常出现重复的画面，仿佛老神话才有的情节，有着不合实际浪漫的誓言，那是我前身的世界。故事没有结束就画下句点，时光隧道唤醒沉睡的梦魇，悲剧的承诺我不能重演，我要寻找新的起点。狂热来来，独自在街上徘徊， Every night只希望你能够出现，想你来 故事没有结束就画下句点，时光隧道唤醒沉睡的梦魇，悲剧的承诺我不能重演，我要寻找新的起点。狂热 night 独自在街上徘徊， Every night 只希望你能够出现，想你 night 还是不见你过来，总是无法控制情绪的爱。悲伤朱丽叶，悲伤朱丽叶，长夜漫漫无法入睡，总是不见落笔偶尔流泪。悲伤朱丽叶，悲伤朱丽叶，长夜漫漫无法入睡，总是不见落笔偶尔流泪。狂热 night 独自在街上徘徊， Every night 只希望你能够出现，想你 night 还是不见你过来，总是无法控制情绪难耐。悲伤朱丽叶，悲伤朱丽叶，长夜漫漫无法入睡，总是不见落笔偶尔流泪。悲伤朱丽叶，悲伤朱丽叶，长夜漫漫无法入睡，总是不见落笔偶尔流泪。悲伤朱丽叶，悲伤朱丽叶，长夜漫漫无法入睡，总是不见落笔偶尔流泪。悲伤朱丽叶，悲伤朱丽叶，长夜漫漫无法入睡，总是不见落笔偶尔流泪。悲伤朱丽叶， 这是来自伊能静的《悲伤朱丽叶》。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最早的林志颖，林志颖首张专辑的这首标题歌曲，来重新的回顾一下当年充满了青春活力但同时也很青涩的林志颖的这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请你别走，大街上大海中我都跟从，怎么笑怎么痛彼此感受，要多爱要多痛全部接受，就是不见你的温柔。 Thank you.

日相见，愉快心里送。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礼情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约会此事中断，令我心暗痛。道理说不通，未到高峰已剧终，爱情难结果，期望再回一秒钟。默默等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约会此事中断，热爱心里空。 纪念一下陈百祥这位已经逝去的歌手，他带来的歌叫做《几分钟的约会》。接下来呢，我们要纪念另外一位女歌手，这是2012年的美国当地时间2月11日15点55分在希尔顿酒店去世的惠特尼·休斯顿。惠特尼·休斯顿呢，一生的生活是可能有这个荣华富贵哦，但是感情不顺利，同时呢也曾经沾上过毒瘾。那么他去世的时候呢，享年才48岁。听到他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是他主演的电影《保镖》当中的主题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f I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so I'll go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And like treat you kind, and I hope you have all you dreamed of, and I wish you joy and happiness, but above all this I wish you love. 这是来自惠特尼·休斯顿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那既然已经缅怀了两位歌手，那下面我们再继续纪念一位故人，这就是张国荣。我们来听到他当年主演的电影《英雄本色》当中的这首粤语版的主题歌《当年情》。在《奔跑吧兄弟》这个电视真人秀当中呢，经常放到这首歌曲的普通话版本。那现在我们再来继续回顾广东版。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找到永明晴天，声声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浓然炽起梦里污染，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多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

次相信地久天长，躺在你温暖手掌，不需要想象以后我漫长的孤单流浪。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毫无疑问爱情当作信仰。可是生活已经是另一番模样，我希望永远学不会坚强。 这是来自张靓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打动人的歌曲《如果爱下去》，留声地带当中最后一首歌了。最后这首歌呢，我们选择到了古巨基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路边摊》。不知道这首歌呢，会不会让你想起曾经非常单纯的初恋，或者是在学校的童年时光。这首歌当中呢，同样也代表了许多人的美好过往。好，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午夜三点，风雨交加，又忽然想起他，几张相片，心中飘下他号码，让时光打转吧，带我回老地方，那路旁街灯下，抓着一对少年的情侣呀。路边的我和他，电影散场，路边的雨碰下，聊到大洋，以为他跟我的故事世界上最伟大，我爱他那个暑假，